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98集。发完这篇微博，何修义开始看评论，结果竟然还好。虽然有些难过不能常见到你，但也高兴自己喜欢上了一个真正的演员，为你骄傲。更死忠了，怎么办呀？坚持梦想太可爱了， 粉你一辈子啊。 任性可是洒脱，为了曾经有个理想，一往无前，无所畏惧，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希望我也自由的活。我应该生气，可是却哭了，莫名的感动。我真的喜欢这种态度，只用实力讲话，不图虚名，特别清醒，这些占了绝大多数，热门也是被包揽了，还有一些中性的评论。我哎，算了，继续观望。谁让粉你已经成了习惯呢？不知道怎么做能让自己不粉。现在这个阶段接剧特别重要，支持你的决定，希望你不后悔。我们真的一心一意为你好的。当然，少数不和谐的留言也是有的，比如几个小时手一直抖，发个声明滚去睡觉。眼又见于美丽，究竟意义何在？可以靠她实现理想？异性恋偏美好的吗？曾经有多希望，现在就有多绝望。别跟我扯公司很好，七条质问里边只要有一条为假，我立马发下跪道歉的照片。哎呀，此外也有别家粉丝前来观光，不知为何有点羡慕，希望我的爱豆也能自由的活。何修义读了半天，觉得自己没黑，负面评价极少，就算有也只是发泄了两句，转黑的也就几百分之一。其实就算黑了也没办法，何修义所讲的全都是真心话，他要踏上想走的路，同时他也一直觉得喜欢明星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什么脑残，他与追剧、追漫、追文、看比赛、玩游戏等等爱好是一样的，不分贵贱。重要的是这个爱好为他带去了正能量，人能从中感到快乐，让他的人生因此变得充实有趣。半小时后，各种新闻出来，标题全都十分惊悚，什么何修义粉丝手撕经纪公司，何修义回应粉丝手撕经纪公司，何修义打脸粉丝手撕经纪公司。何修义觉得眼睛疼，让吴顺之盯着，自己拉着左然爬上床睡觉了。左然将何修义紧紧地搂在怀里。 我越来越觉得当初的感觉没错。 什么？ 一见钟情感觉没错。 哦。在这个互相需要的夜晚，左然与何修义并没有翻滚合，只是抱着彼此，这不常见。左然的性欲很强，一见到何修义就显得不对劲。何修义很难想象左然一直到了28、29岁竟然都是靠手，而且只差一点就要一辈子都靠手了。因为粉丝强烈要求何修义也去晒晒日常，何修义很无奈，只得牺牲一点努力经营微博。他思考了一下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东西，左然、电影、书。左然不能拿去晒，电影和书好像十分无聊。最后何修义叫助理买了一盆小花，觉得晒花晒草总归不会有错。于是何修义的粉丝很惊奇地发现，何修义晒的花每周都不重样，这周两张桃花，下周两张兰花，而且还都是用同一个盆装的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何修义养的花全都在一周就死掉了，简直是辣手催花。需要怎样手残才能做到这样呢？而后某天开始，花的长势越来越好，连很难养的几种兰花和茶花也欣欣向荣。于是开始有人十分敏锐地发言道， 我总觉得养花的人换了，难道意义在与人 同住吗？把何秀一吓得连忙回了几条别的，把这个大仙的回复给顶了下去。在此期间，又见于美丽剧组正式建立，文字剧本视觉元素已经找到，左然开始大规模地寻找演员。毋庸置疑，于美丽的演员是何修义，左然作为配角将是于美丽的怯懦男友，并非正面角色。至于故事叙述者，我左然用了很长时间筛查寻找，从公司到电视台，从校园到街道，举行四轮试演，最后终于敲定了一个人。那家伙叫龙飞，托了几层关系才终于找到了又见于美丽中的演员副导演，跪求试演，最后竟然真的进入了中选。左然觉得龙飞身上有种很特殊的东西，中选当中龙飞紧张到声音抖，可还是在左然凉凉的声线中感到了万籁俱寂，重新找回宁静。后来左然与何修仪才知道，龙飞因为得罪高层已被公司雪藏整整两年，不过两年当中他自己当段子手写了无数搞笑微博，自掏腰包拍了几支搞笑视频，人气居然不降反升，倒是欣喜。这次为了继续打脸公司，龙飞花了无数力气钻研我这角色，很怕被人淘汰出局，因为他凭自己确实很难找到这么好的资源。此外还有明磊苏阳，与明磊苏阳的合同是在鱿鱼师的咖啡馆里签的，左然与何修义偶尔会去那里，鱿鱼师的咖啡馆也是充满诗情，咖啡馆里到处都是各种玫瑰，令人想起浮士德中的小玫瑰。咖啡馆的顾客普普通通，不多不少，鱿鱼师有一些粉丝总来帮忙，不过每次离开都能拿到甜品。何秀义总觉得一咖啡厅的客流量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的服务生，粉丝一来义务帮忙，鱿鱼师说不定还得倒搭点钱。不过老板高兴他也只能看着，虽然粉丝人数也是越来越少。明磊要饰演的是我的男朋友，本来左然想让苏阳演我，明磊演男朋友，却没想到被苏阳一口回绝，于是左然只好重新的划分角色，将一个跨性别者交给苏阳。这个跨性别者也代表着抗争，他生理为男心理为女，一直服用药物，皮肤变细，嗓子变尖，他制作了假身份证开始全新生活，他没有经历学历，于是只能被迫地从事最底层的劳动，赚不了多少钱，没有办法跑去泰国完成手术，何况由于青春期的苦恼，本身学业也不怎么样。临手术前他才得知，虽然跨性别者已经被法律承认，但却无法使用以往一切档案，最后他还是去了，彻底抛弃一切，冒着极大风险，终于变成了他想要变成的人。在咖啡馆签完合同，意义大好人见明磊十分苦恼，便有一些多事地问，明磊，你和苏阳之间没什么事吧？何秀一早就发现了，那两个人没交流的原因不是明磊不理苏阳，而是苏阳不理明磊。苏阳抬腿走了，正好逮到机会单单地问问明磊。明磊还是一副小白兔的样子， 这个 说罢看了左然一眼，啊，左导在这没事， 有我们能帮上忙的吗？ 虽说剧中二人并没有对手戏，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好。明磊几次犹豫，最后终于开口， 我的父母都是演员， 嗯， 刚结婚时甜甜蜜蜜，在公众面前打造恩爱形象，后来感情消磨殆尽，却是为了身价硬拖着不离婚，明明有情人却还住着一套房，装了将近十年，简直扭曲畸形。 意义大好人就有些摸不准，明磊这是让他一起骂他爸妈，还是一个陷阱呢？不过他也有点明白明磊性格的成因了，父母不和还各自有情人，可想而知，只有外表单纯内心狡猾的孩子 才能过得舒坦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